公读编年记上第十七章。当达卫住在宫殿时，对纳唐先知说，看，我住在镶柏木的宫殿里，上主的节约之位却在帐幕里。纳唐回答达卫说，你心中打算的你全可照办，因为上主与你同在。但是当夜就有天主的话传于纳唐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达卫，上主这样说，不是你要为我建筑殿宇居住，我自从领以色列上来那天起直到今日，从没有住过殿宇，只从这帐篷到那帐篷，从这会幕到那会幕。在我与全以色列同行时，我何尝向我立为牧羊我民以色列的一个民长说过，你们为什么不为我建造一座镶柏木的殿宇？现在你要对我的仆人达卫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是我拣选你离开牧场，离开放羊的事，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。你不论往哪里去，我总是同你在一起，由你面前消灭你的一切仇敌。我要使你成名，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。我要为我民以色列安置一个地方，栽培他们在那里久住，再也不受惊扰，再也不像先前受恶人的蹂躏，有如我为我民以色列立民长的时候一样。我要降服你的一切仇敌，并且我告诉你，上主必要为你建立家室，及至你日子满期，到你祖先那里去时，我必在你以后给你兴起一个后裔，给你所生的一个儿子巩固他的王权。他要为我建造殿宇，我要巩固他的王位直到永远。我要做他的父亲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我绝不使我的宠爱离弃他，犹如离弃你以前那一位。凡要使他坚立在我的家和我的国中，至于永远，他的王位永固度矣。纳唐便照这一切话，将整个启示告诉了达卫。达卫就进去端坐在上主面前说，上主天主，我是谁？我的家族又算什么？你竟领我到了这个地步。天主，这在你眼里还以为太小，而你又说明了你仆人家族的未来远景，警示我有如一个高贵的人。上主天主，为了你家与你仆人达卫的光荣，我还有什么话可向你说？你认识你的仆人。上主，你为了你的仆人，按照你的心意，成就了这些伟大的事，为将这些伟大的事彰显出来。上主，照我们耳朵所听到的，没有谁能与你相比，除你以外也没有别的神，世上又有哪一个民族能比得上你的民族以色列？天主竟亲自将他们解救出来作为自己的民族，为使你成名，就在你从埃及解救出来的人民前行了大而可畏的奇事，驱散了异民。你使你的民族以色列永远做你的民族，你上主做他们的天主。上主， 现在求你永远坚持你论及你仆人及他的家世所说的话，照你所说的话履行吧。愿这话坚定不移，愿你的名永远受尊崇。人人都说万军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，实在是以色列的天主。愿你仆人达味的家世在你面前坚定不移。我的天主，因为是你启示你的仆人要为他建立家世，因此你的仆人才敢在你面前如此祈祷。上主，唯独你是天主，是你向你仆人应许了这些恩惠。现在就请你惠然降服你仆人的家世，使他永远在你面前存立。上主，因为凡你降服的必永远获得降服。